宇宙无限，世界浩瀚，上至天文地理，下至人文科学，李伟才博士 Jeffy 浩浩汤汤。 好，欢迎大家收听和收看今个礼拜的浩浩汤汤，我是节目主持人李伟才。咁如果大家是收看这个节目呢，应该知道我们今天呢就有一个重量级的嘉宾啦、啊、就是我们的立法会议员呢，就是姚松炎博士的。 Hello, 欢迎你，多谢你啊 ,Edward 啊。咁其实呢就是姚博士呢就不是第一次上来的啦。但是他第一次上来的时候呢，我就不在这里，真是认真是不好意思啊，怠慢晒。但是呢那次他就完全是拔刀相助的。我就离开了香港去旅行。 同我嘅選民， 係冇錯啦。但嗰陣時佢就未當選呢個議員嘅，你上嚟嗰陣時啊，咁但係咧就而家嘅身份完全唔同咗啦，係嘛？好咁啊，即係其實唔使我多介紹啦。當然啦，姚議員就咁，但係再隔離嘅咧，就略為介紹一下啦。嚇、這個咧就係、是、我叫戴 Sir 啊，就係、是、以前天文台嘅同事，係咁啊，就當然大家知道我係天文台啦，咁但係我離開咗好耐，咁我就唔係正式退休嘅，因為當時我移民去澳洲就辭職嘅，咁但係咧就戴 Sir 咧。佢係正式退休，但佢亦都唔係做到足退㗎喎。係咪戴 Sir 你解釋下。 啊，其實我都係 你都係炒。 我都係辭職走嘅。 係嘩，你都係㗎。即係其實你連嗰個舊制嘅55歲都未到喎。 未到㗎，走咗係囉。走咗7年㗎啦。 嘩，七年。 唔覺 唔覺。嘩，犀利。咁當然我就唔好講啦，我20多年呢，因為我94年就離開天文台嘅。雖然我出糧出到95年1月係咪。咁但呢就戴 Sir 呢佢即係退休之後呢，就越嚟越關心我哋呢個社會時事啊，好多個事務。我曾經呢就喺網上呢就有一個專欄、叫咩名話 啊，嗰、那個寫嚟俾朋友睇嘅啫。 咁我就啱啦。 魚肉燒賣檔。 叫做魚肉燒賣、哦、就真係好本土啦，係咪、我哋香港人係咪特色嚟嘅魚肉燒賣呢樣嘢係咪。咁樣其實嗰啲文章啦，嘩好多都非常之精警嘅、啊、精悍短少啊。咁有啲嘢即係佢談天說地乜都講啦。咁、但係都有好多呢 諗、就是、到就寫，諗到就寫。 同呢個時弊有關嘅、啊、即係批評嘅啫，話而家睇到香港啊啲即係不公義嘅嘢啊咁樣啦。咁、所以呢今日呢、其實佢即係知道我有請Edward 上嚟呢，咁佢就 慕名而嚟嘅， 自動請應，係啦，自動請應。 因為好難得請到阿姚教授嚟 講 講一個香港市民非常關心 住嘅， 亦都係好重要嘅。 冇錯啦，就係講呢就香港嘅土地房屋政策嚇。咁不過唔好意思嚇，就躲咗30秒咁上下咧，喺未正式開展呢個講題咧，就少少嘅意思咧，就係我今年年初出嘅一本嘅書仔，就叫做《論盡宇宙》咧。嗱，你睇我哋呢啲幾寒酸啦，係嘛？即其實就無以為報啦，就係、是、送俾 Edward 咧，就係、是、唉、真係嗱，少少意思唔成敬意啊，請笑納啊。啱今年就年初出嘅，就叫做《從猿人到外星人的》。探索之旅係咪吓，多多 感激感激 自己。哎，唔好 系，我都系你忠实拥戴。 哎，多谢多谢多谢，系系。 佢呢个论尽宇宙，即系讨论晒成个宇宙。 唔系，梗系唔系啦，而系即系又系我哋好本土嘛。大家知论尽点解咧？即系我个人啊，就好论尽噶嘛。 系啦， 咁所以写本书都论论尽尽咯。 唔系，其实咧讲紧呢个宇宙，其实都好论尽。 咁系都几论尽啊，真系。 唔系香港都好论。 呢个世界好论尽啊。 香港好多好论尽噶嘛。 系啦，咁当然咧，大家 其中一样咧就系今日我哋会讲。 冇错就。土地房屋政策啦，好啦，咁而家咧，因為咧，我知道啊，阿戴 Sir 咧就已經做曬功課噶啦，哇，佢列到水蛇春咁長嗰啲問題， 唔係，我真 係係啊，冇錯啊，係啊，但我就完全冇壓力啊，我可以即係匿埋一邊瞓一瞓覺先。 唔係，我係做主持啫。 係啦，嗱，咁啊，而家 即係唔好失禮阿姚教授啦，因為姚教授呢方面嘅 姚教授都慣咗，知道我呢都係咁嘅，呢方面盡盡失失禮禮咁樣。 咁我係咁，而都要準備少少資料。 是吧，嗱咁所以呢我而家就將個波呢就交俾呀戴 Sir 啦。好，由你發炮。 啊咪咁嗱，我哋知道房屋嘅問題香港而家都好嚴重啦，係咪？咁最近呢幾日呢我哋金融管理局嘅總裁陳德霖呢都好開宗明義講啦，而家嗰個樓價呢實在同市民嘅購買力呢係脫曬節，脫節得非常嚴重。咁究竟有幾嚴重呢？咁我嘗試抄返最近呢十年嗰個樓價同埋租金嘅變化呢。嗱咁2007年呢嗰個私人住宅嘅售價指數，或者我哋簡稱叫樓價指數呢，咁咪101，去到2016年即係10年後 即係舊年啦，就係287，咁即係話咧十年間咧上升咗184%。 哇！ 嚇，咁啊租金咧，我哋而家睇翻嗰個租金指數咧，同期咧都增加咗71%。 嗯， 啊，即係十年間。 嗯， 嗱，咁我哋試下同呢個住户嘅入息比較啦，係咪？ 冇錯。 咁同期咧，我哋嗰個住户嘅入息中位數咧，2007年咧就17,800。 嗯。 去到2016年咧就25,000，咁即係話咧係升咗40%。 嗯。 嚇，咁但係我哋頭先 係 啦， 係啦， 我哋嘅入息中位數咧就上升咗40%，十年間。咁但係同期咧，租金咧就升咗71%。 係係。 而嗰個售價咧、樓價咧就升咗180%。 嗯。 咁可以睇到咧，就其實真係好似阿陳德霖所講咧，單單我哋計過去十年啊，我哋嗰、那個市民嘅入息。同埋呢個租金同埋樓價咧，就真係越差越遠啦。 嗯， 啊，那個問題咧，真係無可否認非常之嚴重噶啦。咁阿姚教授，你覺得而家個問題去到一個咩地步咧？ 嗱，如果你話講嗰個嚴重程度咧，我哋連續七年世界最不能負擔城市嘅呢個經濟指標，即係 呢個第一 係 最唔想要嘅第一， 係啦，冇錯啦。咁咧就當然一陣間我哋可以講下點解會咁樣啦，但係而家嗰個困境係咩呢？就係、是、本地人，就算佢已經係做咗十幾年嘢，甚至乎係專業人士，佢對於上車啊，即係話買一個好細嘅納米單位，佢都有困難。嗱、這個、呢個咧，即係你問佢而家嗰個去到一個幾極端嘅情況就係咁樣啦，就係話即使佢做咗十幾年嘢，係專業人士，兩公婆。去可能講緊4-5萬元嘅月入㗎啦、其實喺我哋成個社會裏面呢，家庭排呢，佢已經可能係講緊頭嗰 20% 最高收入㗎啦，但係佢要儲嗰個首期、以至以後每個月嘅供款呢，對佢嚟講都困難。咁樣嘅社會呢，其實好不健康㗎。 嗯， 直情係啦，最近呀咪講話阿林鄭月娥買樓嘅，佢自己講㗎，佢話我打算咧退休之後咧，即係梗係要買樓，有諗過嘅。不過咧，市區咧實在太貴啦，我都係買唔起啦，所以我都係諗住買新界嘅啫。嚇、唔係馬連呢個政府最高嘅高官，即係雖然都未做到啊，但係都已經係除咗一人之下㗎啦。佢都竟然話買唔起啊，要去到新界啊咁樣喎，即係聽起上嚟個心都真係好酸係咪？ 係啦係啦，嗱咁、那個問題就好嚴重啦，大家都同意啦。咁點樣去解決呢個問題呢？嗱，政府咧就不斷強調咧，我哋要增加呢個土地供應，係咪有咗土地，我哋先可以起樓嚇，先、可以增加呢個房屋供應。 冇麵粉又點做麵包呢？咁最叻係咁講㗎啦。 咁但係係咪單靠增加房屋供應就解決到呢個市民住屋難呢個問題呢？ 好明顯唔係啦，嗱、我哋當然啦，又唔會極端到話唔需要土地供應啦。事實上咧，去正常嘅供應係需要。嗱，但係嗱，你睇翻轉頭咧，因為香港係一個細小而開放型嘅經濟體，咁咧，當我哋出現所謂負實質利率咧，其實就即係話借錢嚟買你嘅磚頭咧，其實佢係會有一個好高嘅回報率，咁就吸引曬全世界嘅熱錢流入嚟嘛。咁所以其實我而家講到咁經濟學理論就好似聽唔明啊，但係你一講話喂有一啲熱錢炒起香港嘅樓咧，其實好有共鳴嘅。 係啊， 大家都睇到其實就好多本地人買唔起啫，其實大把有錢佬攞住啲熱錢嚟香港。佢哋不知覺得幾抵，不知覺得幾平。嗱咁樣嘅情況咧，你話喂我增加供應，嗱咁就要問你啦，你增加到幾多啊？你點樣用香港嘅彈丸之地去增加供應，去應付全世界嘅熱錢嗰種保值？ 即係佢多多都同你買起啊！講得咩啲 係 嘛？ 嗱，所以咧呢啲就係話你杯水車薪咧，就抱薪救火啊嘛。所以我哋就讲啊，真正嘅出路系咩呢？就要另辟一类型嘅房屋市场呢，系不能炒卖嘅，不会获得投资回报嘅。只要有呢一个属于本地人嘅市场呢， 咁就會真係可以解決到，因為熱錢就唔會敲你啦、嗯、你都冇賺錢嘅回報力㗎嘛、 嗯、 就一定要咁樣呢，我哋先叫釜底抽薪。 係嗱、嗯、姚教授，你頭先到熱錢呢，就似乎係強調緊係香港境外嘅錢。咁、 哦、 但係呢，其實我相信呢，就算係本地呢都好有錢嘅、 嗯、 即係本地嘅投資者都好有錢，而且佢亦都好鍾情於用磚頭嚟到保值嘅。嗱，咁我又試下就係抄下呢個金管局嘅一啲嘅報告啦。佢 果然做咗好多功課喎、啊、嚇。 有每個月期都有公佈嘅。香港嗰個存款咧，好多人驚嘅。香港嘅存款總額，即係包括係港元同外幣啦。咁、 嗯、 啊，三月嘅今年三月嘅時候咧，香港嘅存款嘅總額咧就超過12萬億港元。 嗯嗯， 12萬億，即係唔知咩概念， 即係港元我哋夾夾埋埋咧，就等值係12萬億港元。 嗯嗯， 咁呢個數字係咩概念咧？咁其實咧，我哋知道政府咧就話未來三四年咧嗰、那個私人住宅嗰個潛在供應咧，就據講係有9.6萬個單位，即係96000個單位。 嗯， 咁我哋姑且當佢每個單位500尺，每尺係20000蚊咁嘅樓價咁就算啦嚇。 嗯 嗯， 咁我計一計咧。咁就係其實等於係9600億咁嘅價值。 嗯， 咁即係話如果我哋有12萬億港元嘅， 即係10000億都未到。 而呢批存款，佢係真係好鍾意買樓嚟保值嘅話咧，佢係分分鐘可以買到咧係12倍未來三四年嘅私人住宅 供應量 嘅。 係 如果咁樣嚟睇咧，即係話咧，如果呢啲咁嘅不論係熱錢又好，或者即係本地嘅投資者嘅資產都好啦。咁、 嗯、 其實咧，未來幾年，即使係嗰個96000個單位真係能夠實現到都好咧、嗯，都係杯水車薪。 嗱、啊，首先就多謝你同意咗我嗰個睇法先啦， 即 係話，即 係我俾咗數字等大家感覺一下究竟嗰個 情況係幾咁嚴重啊！ 投資者嘅 實力幾咁雄厚啊！ 嘅財力究竟係相對於我哋嗰個未來幾年 當然 嗰 18萬億係嘛？ 12萬億， 12萬億係嘛？咁啊，梗係咧，即係我同你咧，梗係佔差唔多等於零咁啦， 嚇。係啦，問題就係啲錢咧，就係我相信咧係高度集中咗。 梗 係 啦， 但係我都認為咧，呢啲係同熱錢有關嘅，因為咧嗰啲錢嚟到香港咧，佢總要揾位拍嘅。 係， 如果擺銀行咧，就會擺咗落你頭先嗰個。 係啦，即係呢十二萬億咧。我相信有相當一部分咧係海外嘅投資者，即係擺定喺香港銀行準備揾呢個投資機會。當然亦都有啲係本地嘅有錢佬啦。 但係就呢個就係當世界都係銀根供應增加嘛，咁嗰啲熱錢就要揾所謂高嘅回報機會啊。咁而咧喺負實質利率嘅城市裏面咧，磚頭就幾乎係一個最佳嘅保值工具啊嘛。 冇錯。 咁所以咧，無論本地錢定咗話國際熱錢，都嚟到呢個地方咧，就去揾呢啲磚頭保值咯。 係。 咁所以就出現你睇嗰個講法就係話，喂，你究竟你能夠提供幾大量 滿足呢啲咁有錢嘅投資者嘅投資需要咧？ 仲要問值唔值得？ 嗯， 系咪啊？我哋用有限嘅資源， 嗯， 你明知系冇可能滿足到，你都系不停咁样破壞環境，去增加供應，到頭來其實系冇辦法解決到個問題。咁你其實一早就知道呢個一個錯嘅決定啦嘛。 OK， 咁即系話咧，其實如果真系要解決香港市民嘅住屋嘅困難咧，即系其中一個最首要應該做嘅，就系將呢個本地住宅或者最起碼係中小型單位嘅住宅咧，係將佢脱離呢個投資市場，可唔可以咁講？